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98集。刚打开门，点上方机上的灯笼，晕晕的灯火亮起来，照亮了八仙桌上一个趴着的人影。是沈觉，他睡着了，枕着自己的胳膊，流云披风都没拆，拖在身后。这家伙什么时候来的？不是回宫了吗？夏侯恋还以为他会在宫里歇息，没想到又跑出来了。夏侯恋坐在他身旁，低下头看他，他一定累惨了，眼下微微青黑，面容都显得憔悴，平日便苍白的脸此刻更是纸糊冰雕的一般，没一点血气。夏侯恋叹了口气，散了他的发髻，把他打横抱上床，解开领上的金纽子，卸下披风，再解开衣带，脱下夜纱中衣和绸裤。沈觉迷迷糊糊睁开眼，又闭上了。夏侯恋帮他脱了皂靴，把他推向里头，盖好被子，掖住脖子边上的缝隙，不让漏风，才去吹灭了烛火，也上了床。床帘子放下来，架子床里面一下黑了，一点光都没有，仿佛四面一围，便围出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只有他和沈觉。夏侯恋睁着眼睛适应了一会儿，才隐隐约约能看得清一点沈觉起伏的轮廓。他睡熟了，头偏向里边，手臂挨着夏侯恋，隔着一层薄薄的丝绸，夏侯恋能感觉到他温热细腻的皮肤。这样也挺好的，夏侯恋想，不越界不过线，他陪着他，一眨眼一辈子就过去了。两个大男人即便在一起了也不能生娃娃，成天搂搂抱抱好像也有点奇怪。沈觉这样的身份还容易落人画饼，不如就这样，他以仆人的名义常伴在他身边，同样也是相守。他闭上眼感到满足，夜色的气息悄无声息地弥漫，带着一点似有若无的清冷甜味儿。他也困了，呼吸慢慢放平，就快要沉入梦乡。旁边的人忽然欺身挨过来，冰凉的手触及他的腰身，缓缓将他抱住。夏侯恋惊讶地睁开眼， 借我抱一下，就一下。 沈觉声音暗哑，透着深深的疲惫。夏侯恋回抱住他，在他的肩背上一下一下的轻拍。他在黑暗里静静注视着他。他想，不要紧啊，少爷，你是我最后的亲人了，无论如何，我都会护着你的。沈觉的脸凑在他的肩旁，他听见沈觉低低的嗓音， 阿莲，我好苦。 夏侯恋低下头碰碰他的额头， 少爷放心，有我呢，咱们俩一人一半，就不那么苦了。 京师入冬早，南边还在下绵绵细雨的时候，京里已经飘雪了。今天冬至，鹅毛大雪笼罩了整座城，天地白茫茫的一片，空气是沁人心脾的冷，只吸那么一口，整个腔子仿佛都要被冻住。夏侯恋放了牙，跟一帮兄弟勾肩搭背往门口走。他们上了马，一眨眼没入风雪没影了。夏侯恋步行回家，他其实也有马，是沈觉送他的， 一匹上好的蒙古马。但他每个月月俸到月底一个子儿也不剩，光买马草就够呛，压根儿买不起马鞍，又不好意思说，只好让马待在家里长膘。冰雪扑面，风刀子似的往领子里戳，夏侯练一边搓手一边走，想起沈觉来。岁末将至，沈觉忙得几乎脚不沾地，吏部大祭，郊祀祭天，正月奉仙殿大宴，样样都要他过问。近半个月以来，沈觉都宿在宫里，夏侯练难得见到他一回。活了24年有余，今年腊月12满25年，夏侯练头一回尝到相思的滋味，像把心肝放进油锅里熬煎，摧心折肝似的难挨。他每日去莲香那儿蹭饭叙话，其实是想碰运气，看能不能见到沈觉，结果就碰着一回。那家伙待了没一盏茶的功夫，跟他说了句好好待着别添乱，又回宫里了。走到半路上，瞥见一家酒肆，夏侯练想进去打两壶酒，一辆马车临临驶过来，停在他边上，素车白马，车眉上挑了一盏灯，挡开渐渐浓重的夜色，露出一方小小的清明来。沈问行坐在赶车的长随边上，朝他招手。沈觉掀开帘子，露出半张脸，招呼道： 上来。 夏侯练心里惊喜，面上却没显露出来，依言爬上马车，和沈觉面对面坐着。 今天怎么有空出宫？宫里不要摆宴的吗？ 马车里暗，夏侯练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听得他话里透着烦躁。 不管了，出来透口气儿。宫里最不缺的就是人，不必事事我亲力亲为。 嗯，也好。 夏侯练说道： 是该歇歇，别累着自己。 马车悠悠地走，地面不太平，有些颠簸。沈觉头靠在车围子上闭目养神，夏侯练静静瞧着他，虽暗暗光线里只有个隐约的轮廓，却也是秀丽的。月亮出来了，马车驶入他家胡同口的那条大街，冬至开了夜市，一路上人声鼎沸。夏侯练挑开布帘看了看，月光混着车眉的灯光照进来，夏侯练转头看见沈觉额角有块青淤，藏在乌纱帽下的网巾底下，不大显眼。 你脑门怎么了？ 夏侯练问。沈觉睁开眼，漫不经心道： 当心摔着。 走路还能摔着？夏侯练觉得奇怪，但没再多问，一路无话。到家了，夏侯练要下车了，半个月才好好见这么一回，他心里其实不大舍得。夏侯练向沈觉道了别，跳下马车。月光照着雪地，白亮亮的一片，他走出几步，踩出几个深深浅浅的脚印子。要不要留他呢？原本从前能极其顺当地说出来，面不改色心不跳，可现在动了心思，一切都不一样了，他一个字儿也蹦不出口。到年末了，沈觉只会越来越忙，难道又要隔半个月不见面吗？夏侯练终于下了决心，转身喊： 少爷。 恰在这时，他也听见了沈觉在马车上喊他，两声呼唤撞在一起，倒听不分明谁先喊的谁了。 你先说，什么事儿？ 沈觉隔着窗子问他。 没什么。 夏侯练道： 今儿冬至，要不咱们一块儿喝喝酒？前面有一家顶好的酒肆，二楼能看街景，你来吗？ 行。 沈觉也下了马车，裹着厚厚的大氅，手里还抱一个手炉。沈问行给他们挑灯，进了酒肆，要了一间临街的雅间。沈觉先进去换衣裳，夏侯练和沈问行等在门口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